圣咏集第53篇。愚妄的人心中说，没有天主，他们都丧尽天良，恣意作恶。行善的人实在找不到一个。天主由高天俯视世人的子孙，查看有无寻觅天主的明智人。人人都离弃了正道，趋向邪恶，没有一人行善，实在没有一个。那些作奸犯科的人，吞我民如食馒头，总不呼号天主的人，岂不是愚蠢糊涂？在不应惊慌之处，他们反倒惊惶发呆，因为天主分散了那围攻你者的骨骸，他们必将蒙羞，因天主已把他们弃舍。唯愿以色列人的救援来自圣西庸，一旦天主将自己民族的命运变更，雅各伯必将喜庆，以色列必将欢腾。